嗨，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才这一首《爱海滔滔》是陈浩民他首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首歌它其实还有一首粤语的版本，叫做《高攀不起》，听起来又会有另外的一番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这首歌的词呢来自于席慕容。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化念从此停顿。心中灰尘河流，热泪在心中灰尘河多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这首来自于席慕容作词的《渡口》，这首词作呢是非常的动人的，而蔡琴的歌声呢一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感情非常丰富而且敏感的人。好像听起来很伤感啊，但是这种伤感呢却是美好的，是对似水年华的跟沮丧无关的一种美好的追忆，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林志颖的《星云》感觉一样，浮现的可能是当时看《旋风小子》那一幕离别的影像，又或许是关于你青春记忆里的那惊鸿一瞥吧。 天上的云是我的心，风吹过漂流不定，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青春露珠是我的心，转眼消失无踪影，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望住我的真情。我要告诉天上的风，轻轻吹散我心头的云，我要抓住露珠的心，陪我从黑夜到天明。一片云代表着

1988年，一部电影叫做《流金岁月》，非常的火。而刚才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粤语版本，粤语版呢是周启生作曲，潘伟元作词。而电影《流金岁月》呢，它是改编自一书的一部著作，由杨帆来导演，而张曼玉和钟楚红在当中是担当主演。可能很多人呢把《流金岁月》的故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小军对影片的印象呢，就是两个女主角然后紧靠的背影。今天前几首歌都非常的怀旧哦，接下来这首歌也不年轻了，这是周华健的《忘忧草》。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深，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关于周华健的忘忧草呢，它的背后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当时呢，周华健新专辑的录音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了，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刚发生，台北呢又遭遇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洪水。突然呢，周华健就想起啊，之前他有收到过一首曲风很温暖的日本民谣曲，当时呢因为歌词不满意就没有录制，而后来周华健就觉得这首歌的曲风是非常的能够感动人心的，所以呢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的一首忘忧草，之后呢还有了忘忧再出发台湾加油演唱会的诞生。继续要听到的是郑秀文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失望，

最青春的那段岁月吧，那会是整个人生当中最为强说愁的时光。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也没有科技的岁月当中，我们把自己的本子画得非常漂亮，会画一些这个卡通的美少女啊，然后会自己勾勒一些很漂亮的这个边框啊等等的，另外自己还会写一些幼稚可笑的小诗小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那样纯真年代独特的美好吧。好啦，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是陶喆的，稍微年轻了一点，来自于他的一念之间。今天呢所有歌曲就是这样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曾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明年是多情，明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磨灭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say goodbye。 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曾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Yeah，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磨灭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年成了佛，一年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为何心心念念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